荐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下面由我带您浏览海内外最新的校园和青年资讯。全国妇联日前启动了百名创新创业优秀女性进高校系列活动，将在高校毕业季为女大学生送创业经验、送创新理念、送创业指导。这次系列活动的第一站是中国人民大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负责人、女性创新创业带头人以及返乡创业女性代表，在昨天晚上与中国人民大学女大学生们汇聚一堂，就如何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共青团中央在新浪官方微博最新呼吁说，你愿为这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人转发吗？微博中写道，今天也就是5月29号是国际维和人员日，远离家国，直面战火，我们不会忘记有一群戴着蓝色贝雷帽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危险贫困的角落守卫和平。1990年至今，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5000多人次，10多名官兵牺牲，唯愿你每次出征都能平安归来，致敬。最近，耶鲁大学校长彼得·沙洛维在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说，题目是“画一个更大的圈”。这位校长表示，社交媒体让人狭隘，希望同学们能够胸怀责任，画一个更大的圈子，通过交友和生活，倾听不同声音，从而更加包容和理解世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官方微博最新发布说，2018年，苹果公司 CEO 库克在杜克大学进行了毕业演讲。库克认为，人生最大的挑战就是拥有智慧和勇气，知道何时打破传统。他鼓励毕业生们要敢于尝试不同的东西，无论你这一生要选择去做什么。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

羡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打扰，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可怜的兄弟，如果你还想靠我，我和哪里都埋葬。 第四名，张靓颖，就算。 就算预知胜负，一直自取不回生死。

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一个人看我憔悴。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